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长时间以来，不断爆发的大规模流行疫情困扰着人们，例如寨卡、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形形色色的流行疾病已然成为了人类的梦魇。他们神出鬼没，但又挥之不去。至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真正开始认识并且有系统的预防这类疾病，还要从13年前的那场灾难说起。宣布确诊非典患者，这种不明原因的致病流行病毒在全国迅速蔓延，人们的内心充满了对于疾病的焦虑以及对于未知的恐惧。也是从那个时候，钟南山这个名字走进了公众的视野。 未太知道嗰個而家個病源，知道基本知道啲啊。第二個點樣傳播嘅都唔係好清楚，喺邊度嚟嘅源頭又唔係好清楚，點樣醫又唔清。 那時候我記得是第一天的記者招待會，當時上面跟我提出要求，說希望我們要配合。有一是在他們的公布裡頭，還有就講了一下，現在我們病情得到了控制。怎么，我当时心里头很不舒服。后来有一个记者问起了一些事情，就是你们觉得你的这个病真的能够已经得到了控制吗？我就忍不住了，我就讲了，我说根本就没控制。那个时候就是第一不知道它病源是什么，第二这个病还没有治疗的办法，现在还在传染。那怎么叫控制呢？顶多就是把一些病人这个隔离起来，是得到了一些遏制吧，完全不是控制。所以那次我很随意的讲出来以后，结果第二天那个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都报道那个我还不知道有什么 后果呢？我也不知道。 钟南山对于非典疫情真实情况的阐述，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也让他立刻成为了媒体的焦点。在此后的13年里，几乎一旦出现大规模传染疾病，人们就能听到钟南山的声音。 这是今年两会您关心的焦点吗？ 什么？ 今年两会您关心的焦点？ 我今年两会关心的比较关心的是一个如何改善我们的卫生体制和加大卫生的投入。同时，我想不是单纯这个对。 这是2004年两会期间正要进入会场的钟南山被众多媒体记者围追堵截的画面。 哎、好，对不起啊，我也走了，对不起，我要迟到了。 媒体的报道让钟南山逐渐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钟南山也常以惊人的言论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常常被媒体冠以英雄、学者甚至公知这样的称谓。总之，公众眼里的钟南山似乎离医生这个身份越来越远。其实早在1996年，钟南山就已经成为广东省医疗界的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然而，大多数人对于钟南山在科研以及临床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清楚。当非典带来的恐慌充满人们内心的时候，钟南山却说把最严重的病人送到我这里来。作为医生的钟南山当然知道这种病毒的高度致命性，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有胆识说出这样的话，又是什么原因让他敢在最严峻的时刻将疫情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13年后，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到广州，希望能在与钟南山的接触与交流中找到答案。是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钟南山是呼研所的主要创办者，也是第一任所长。作为以呼吸疾病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研单位，这里曾经是钟南山与同事们抗击非典最重要的战场。在非典期间，钟南山和同事们到底收治了多少非典患者，我们没有找到准确的数字，但可以肯定，当钟南山将最严重的非典病人接到呼研所进行治疗的时候，无疑让已经近乎绝望的患者看到了希望。经过多方询问，我们找到了一位钟南山曾经救治过的重症非典患者，他叫梁河东。也许正是因为不愿过多提及非典时期那段让他伤心的过往，起初梁河东并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但当他听说我们是在为钟南山院士做一些节目的时候，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是他把我从死神那边拉了回来，我之所以又活过来，干着退休，退休完了一直到现在，没有他那就没有我啊，那就现在我的发展病人发展非常快，肺啊一天比一天白，到最后是双肺全白，完了以后就昏迷了。 由于病情严重，最开始收治梁河东的医院放弃了对他的治疗。在梁河东昏迷的几天里，他的妻子先后收到了3张病危通知书。等到梁河东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了呼研所的病床上。也许是对于非典的恐惧，苏醒后的梁河东脾气异常暴躁，几位医生都无法将他控制住。但钟南山的到来让原本狂躁的梁河东立即安静了下来。 他很恐慌，首先是他的病情呢是比较重，但是 可能他的恐惧心理更厉害，他是极为恐惧吧，但原来在那个医院的时候也不敢跟他接触。 当然我呢就表现出来这个非常非常的狂躁，过后我都有印象，这种狂躁呢就显示出我要接着出院，但是呢院里面就不给我出院，很多东西绑住我好插了好多管等等，我要把它拔掉，我要坚持走掉，就这样的状态，很狂躁。然后几个医生没按住我，那这时候我很清醒，就看到钟南山院士过来了，他问了我一声，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当时非常清醒，尽管那时候很狂躁，又是半昏迷状态，我马上能答你是钟教授，钟教授啊，然后就冷静下来了，就静下来了。 我记得来了以后，我直接就到他的床旁边嘛，就而且安慰他，你不用走，不要紧，你还不是最重的，啊，你这个经过一段时间能缓解的 啊。当时我看到这个整个身体啊，整个大腿啊，肌肉全部萎缩，这个看了自己都很伤心的。但是每次见到他以后，哎，这就怪事了，一见到他，一个觉得很亲切，啊，很亲切。而且总觉得哎，我一醒好呢他就冲着我来，总要看看我，一个呢就很有信心。 钟南山的同事告诉我们，面对最严重的非典患者，钟南山曾经仔细观察过每一位病人的口腔和咽喉。对于非典时期的很多患者来说，那时的钟南山是他们心里的最后保障。而今天仅仅钟南山这个名字就足以成为患者从精神上战胜病魔的有力武器。患者信任钟南山，不仅是因为钟南山的医术，更因为钟南山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关怀。而这种关怀对于出生在医生世家的钟南山来说尤为重要。1936年，钟南山出生在南京的一个医生家庭，父亲钟世藩是我国著名的儿科专家，母亲廖月琴则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之一。解放前夕，钟世藩曾担任广州中央医院的院长。1949年，由于看不惯国民党当局的腐败，钟世藩带着家人毅然留在了大陆。父亲的正直和坚韧给当时只有13岁的小南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伴随着他的一生。在采访钟南山的过程中，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件在今天看来很不起眼的小事，但就是这件小事却对钟南山秉直性格的形成意义深远。 我曾经小的时候这个有过几次逃，这个很顽皮嘛啊，特别是这个每天中午在到学校的时候交了一些钱给这个学校，就是包我的中饭。结果呢，因为调皮嘛，就又想吃零食啊什么，所以这钱根本就没交。后来我母亲就觉得一个学期快结束了，她要看看钱呢，是不是还有？我说不用了，已经用完了。他说他一定要去看看，结果我就非常害怕，我就一直走，快走到这个到学校以后，快到老师的办公室了，我就拉着我母亲说：“我说我饭钱我都用掉了。”他什么意思？他说：“我说我根本没交啊，我的钱呢，我都自己去买东西吃了。”回家跟我父亲讲起这个事情，我当时就以为大难临头了，就说一定会把我痛打一顿。后来没想到呢，就是我父亲就没说太多，他就说几句，他说南山，你好好想一想，你这样的做啊，对我们来骗我们，你到底做的对不对？这个感觉到比他打我一顿更对我刺激更大。 如果说父母的教育方式对钟南山品格的塑造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那么这种影响随着小南山的不断长大越发凸显出来。2003年清明节前后正是抗击非典最为严峻的时期，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局面，说出了真话的钟南山更像是放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清明节那天，钟南山在父亲钟世蕃的骨灰前久久伫立，喃喃自语。 我们每年的习惯都是把父亲的这个骨灰还有母亲的骨灰，就是在清明的时候就拿出来，大家会回忆一下当年的情境，还有他去世的时候情境。作为清明呢，回忆起父亲的话，那自然呢就会把这个联系起来。就从小对我的教育就是讲老实话啊，做老实人。清明那个时候就经历了非典那个阶段呢，我觉得哇，我是按照这个来做的，所以我应该是对得起你的。 说出非典疫情的真实情况后不久，名声大噪的钟南山却突然从媒体和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在那段时间里，他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非典患者的救治当中，并和众多医护人员一起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非典治疗方法。尽管非典已经成为历史，但非典的到来无疑给当时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让人们开始驻足审视这个人口大国的卫生防御体系。直到今天，很多人仍在关心，如果中国再一次发生类似非典这样如此大规模的传染疾病的时候，相关机构能否及时控制并妥善解决。钟南山向我们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我不相信再出现像 SARS 这样的一个情境。 SARS 是措手不及，而且国家没有很认真地做好这个公共卫生的预防的预警和这个组织工作防治工作。那么现在自从 SARS 以后，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啊，所以在以后的对付很多的疫情，应该 SARS 以后最大的疫情是 H1N1 2009年，当时中国我觉得正对待的是非常好的啊，第一例是从国外进来的，以后就在国内传开了。那么在中国这个患者现在根本没办法计算，大概估计几十万吧，但老百姓并没有很紧张。为什么呢？他一方面知道情况，一方面知道怎么预防，另外一方面呢，从政府 CDC 啊，从海关检疫局都行动起来，一出现有这个情况很快就隔离啊，所以就不像原来根本不了解情况，应该说可以相对完整以及强大的一个防治这个预警机构，可以这么说。在我们国家这样的一个财力，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应该说是建立起来了。 在与钟南山的交流中，我们得知，其实早在2003年之前，钟南山和同事们就已经对类似非典这种大规模传染疾病进行过具体的研究和分析。这也就不难理解，钟南山为什么敢把最严重的非典病人接到呼延所进行治疗。在呼延所为我们提供的资料中，我们还发现了钟南山早期对于哮喘、肺癌、慢性咳嗽以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许多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报告和论文。作为中国呼吸疾病防治的领军人物，钟南山首次提出了无症状性哮喘的概念，并且领衔制定了国内多项呼吸疾病的诊疗指南。 我患者是一个老年男性，曾经在我们医院诊断一个慢阻肺，平常都有用舒立迭。 2016年5月，一个普通的工作日，钟南山正在呼延所的办公室和同事们透过胸部 CT 影像，为一位71岁的肺病患者进行小型会诊。经过医院检测， 这位患者所患的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而针对慢阻肺的研究，钟南山和他的团队已经持续了30多年。 经常用激素的这些， 对， 总体上。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由于空气中所含有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以及灰尘等有毒有害颗粒进入呼吸系统，使呼吸器官黏膜发炎增厚，进而出现气道阻塞的情况。如果不及时发现治疗，则有可能导致肺功能衰竭甚至死亡。在日常生活中，例如吸烟、雾霾、生物燃料的燃烧，甚至粉笔灰等颗粒污染，都有可能诱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特别是女性，她不抽烟的，结果又慢阻肺很多，为什么呢？这个我们用流行病学的方法证实这个，原因就是由于烧这个生物燃料，就是柴火啊这些东西啊，就是她做饭的时候就烧这个。厨房呢，它的这个通风也不太好，所以这样的话呢，引起慢性阻塞性肺病呢就比较多。 由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早期没有任何症状，导致很多人对慢阻肺并不了解，更不会重视这种疾病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这个是在中国呢，这个认知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它实际上呢，你要是统计的话，已经成为第三个致死的原因。他讲什么话呢？ 讲他是普通话也可以，广东话也可以，最好是普通话。 好。 通过 CT 影像，钟南山对患者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接下来，他要和同事们到重症病房，对那位患者的病情进行更直接的观察和询问。 哎，我们中院 是 来看你。 哦，哎，你好， 黄先生， 讲普通话哈、是不是还是好像还是有点烧吧哈？现在气出觉得会不会更厉害了？还是说稍微好一点？ 更厉害了 是吧？是不是觉得要用这个才觉得还够气，否则就不够气是吧？ 对，也不够了。 好，明白，嗯。 谢谢了，我有点眼睛折痛。 哦，眼睛折痛哦， 不知道是不是咳的是厉害。 哦，咳的厉害，嗯。那我跟陈主任他们一块讨论一下啊。 放心， 讨论一下，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 救救我啊！ 哎，对，不要着急，你还年轻呢啊，不要紧啊。是。 经过30多年的系统研究和调查实验。钟南山和呼研所的同事们不仅理清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因以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并且能够做到早期发现，有效治疗。像这样有节奏的呼喊声在呼研所的诊室里几乎随时可以听到，医生正在帮助患者使用肺功能检测仪检测患者肺功能的各项指标是否正常，从而早期发现患者是否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拉住我的手，你并没有用力，怎么

是量血压的办法，糖尿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测血糖的办法，那我们呢就测肺功能的办法，用这个办法发现了，因为在国际上呢这方面都比较都是比较落后的，所以我们正致力于早期的发现，那么进行积极的治疗。在世界卫生组织这个组织的这个全球指南里头的文献呢，基本上都是采用我们的文献来作为一个指南的依据。 不断呼吁并引起人们对于呼吸疾病的重视，像量血压一样及时检测肺功能的各项指标，实现防患于未然，是钟南山和科研团队对于慢性呼吸疾病研究的最终目标。但如何建立一个完善的慢阻肺预防系统，对于他们来说依旧任重道远。 病人他有没有跟他讲过？有没有跟他本人讲过？讲过他同意去看。 同意 。回头不要让他不高兴。 他家属都很高兴的，很高兴。 2016年7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医生到达广州，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观摩学习钟南山针对呼吸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很多人也许不敢相信，我们眼前这位中国呼吸疾病研究的领军人物，曾经竟是一名专业的体育运动员，而且他的体育成绩令人惊叹。 我是踢前锋的，因为跑得快嘛，常常没时间看，没时间看只能第二天早晨就是看他的精彩片段。先是快走完了的跑步，这一共的时间大概20到25分钟吧，完了以后呢就做拉力，各种各样的拉力，完了以后呢就做双杠，双杠做2-3组吧，每次做15到20下，完了以后呢就做仰卧起坐，那么最后呢就做单杠，只能做单杠，因为太忙了，所以一个星期大概争取就4次，一般是能够3次。 依旧是受到父母的影响，1955年钟南山考入了北京医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在这张北大医学部学生田径记录表中，创造了110米栏和400米栏两项记录的钟南山的名字赫然醒目。正是由于体能出众，1958年还在读大学3年级的钟南山被抽调到北京市体育集训队，备战将于1959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经过近1年的努力，在第2年的首届全运会上，钟南山以54秒02的成绩打破了当时男子400米栏的全国纪录。这段影像资料拍摄于2005年，作为医院篮球队的主力，当时已经年届70的钟南山依旧驰骋在篮球赛场，与身边的年轻人一起享受运动的乐趣。这场比赛的裁判名叫李少芬，原中国国家女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是钟南山的妻子。 没关系，这个呢就是他的老伴儿，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 新兴力量运动会我们冠军了。 对，在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时候拿到冠军，他是旗手吧，这是一个 旗手在那。 还有一个呢，就是60年，对，当时在那个打破了全国纪录， 就是400米栏的时候。 对，结果就给了我一个破全国纪录的奖章，这是1960年在北医照的这张。 全运会结束后，北京市委曾希望钟南山这位全国冠军能够继续留在体队，从事职业体育运动。钟南山再三考虑，最终还是告别了运动生涯，重返医学领域。 1959年打破全国纪录以后，对，以后就要留在北京队。当时也是那个时候那个困难时期嘛，在运动队里头吃得挺好，那这个就也挺有引有力的啊。但是我觉得主要是什么呢？我觉得我的身材不行，另外体质不行。这个体质啊，我就说顶多就是达到亚洲的水平，达不到世界水平，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前途啊，当运动员。 如果不是那次对未来道路的选择，在后来的国际赛场上也许会多一个摘金夺银的亚洲飞人，但在全世界的医学领域则必定少了一位医术精湛、敢医敢言的中国医生。1971年，钟南山回到广州，在一家医院的急诊室做了一名大夫。尽管钟南山出生在医生家庭，所学的专业也是医学，但钟南山的行医之路一开始走得并不顺利，甚至险些酿出人命。 那当时是到罗岗，就是说那有一个咳血的病人，原来这个病人是得过结核，所以说现在出咳血，要求我们把他接回来。那去了以后呢，我看那个病人，看他是确实一直在有点，口里头还有血，那么就当时我想都没想，就是看，就是给他病人做一些基本处理，而且呢回来以后呢，初步止了血，马上就送到结核病防治所。啊，结核病方子一看，行了，你放着吧，我们就做处理了。 第一次独立完成了急救任务的钟南山很有成就感。那天晚上他睡得很好，但就在第二天一早，还在睡梦中的钟南山被一阵尖锐的电话铃声惊醒。 第二天一大早，内科的主任就把我叫了，说钟医生，你昨天接什么病人呢？我说不就是咳血的病人吗？他说人家结核病防治所说不是咳血，赶快从那儿再接回来。回来以后，这病人一直在出血，那这个时候可是一口一口的鲜血，哇，一会儿，很厉害，很紧急了。外科医生一看，量的血压都快没了，送到这个手术室，说是立刻打开腹腔，结果一看呢，看到这个病人在胃里头。原来一根鱼刺正好扎的那个胃黏膜的那个小动脉呢，就这个人保住了。这次给我打击很大，为什么呢？就是你连那个，后来他们医生说你怎么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懂，所以当时我因为我没实践过，我的在大学没有实习过，所以就过来了。 误诊事件以后，钟南山开始仔细地观察每一位同事如何询问病情、开单治疗。白天忙着工作，他常常在深夜学习做实验。在很多同事看来，35岁的钟南山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也逐渐拥有了一名医生必须拥有的严谨。共事几十年的同事曾经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那时的钟南山：原先粗壮黑实的运动员体格减了不止一个码，原先圆头满腮、双目炯炯发光、笑口常开的一个大小伙子变得高颧深目、面容严肃，走路时也在思考问题，原先紧绷在身上的白大衣竟显得飘逸松动，他真有点像个道骨仙风的大夫了。 同学们早上好啊，很高兴看到同学们，因为我在像你们一样坐着上课的时候，那就是1956年， 那从现在算起来呢，就是60年前跟你们一样坐在上面听课，我一下就晃了，过了60年了啊。不过还可以吧，我稍微比你们可能稍微大一点，你们是90后的，我是80后的啊，所以问题不大啊。有一个资料，就是我简单说一说，这个 在广州医科大学，钟南山至今还担任着南山班的班主任。一有时间，他就会到学校向年轻人言传身授。在我们镜头前一直都是不苟言笑的钟南山，在年轻的学生面前却显得风趣幽默，这让我们着实有些意外。 你注意这个治疗病，我们重点的不是治病，我们的是治病人啊，这条大家心里头一定要很明确。 因为工作忙碌，钟南山没有办法给学生们讲授太多专业的医疗知识，他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尤其是他对看病和看病人之间的理解，传递给这些即将走上医疗岗位的年轻人。 我想总的来说，在骨子里是偏向感性的啊，因为我很重感情啊，不管是对人呐、啊，或者是有时候对一些病人呐、啊，这些，首先我还是基于一个，常常都是基于一个感情的基础。治病你要治心。前一个阶段有一个病人，他说我这个病比较重，我这个还能不能够生第二胎啊？这个就要听我的意见，我就根据他的情况，他的肺部情况是很差，我说那你当然勉强一定要生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呢我的建议最好你不要生。他就很为难，我就问了一句，我说我观察他，我说是不是不是因为你，而是你的家里头人或者是谁是一定要你生是怎么样。他眼泪马上就掉下来了，我知道已经讲到了他的心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说必要的时候我可以跟你的丈夫或者跟什么，我可以谈谈我的看法，是为了你的身体，为了第一个孩子的身体。那他后来就非常感激我，就觉得这个医生是了解人意的，这个医生会能够治疗好。 在非典过后的13年里，钟南山未能淡出公众的视野。钟南山谈雾霾，钟南山谈健康，不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当大多数人在为他的言论鼓掌之时，也有人对钟南山的观点提出质疑，甚至说他就是在哗众取宠。 问心无愧很重要的感受就是问心无愧，就是你讲的东西自己负责任，我不会乱讲，也不会哗众取宠，绝大的东西我的发言都是有根据的，做了很好的调研讲出来的这个观点。比如说雾霾是2013年提出来的嘛，提了以后我要求很快公开嘛，就是把我们监测，后来2014就全国的公开，我说这个让大家知道以后大家共同来改，怎么改这些。那雾霾是什么？跟我呼吸系统的关系最密切啊，我是从我的业务，从这个老百姓的民生来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个可能是提的一些观点看法，说比较容易得到他们的共鸣跟接受的一个原因吧。那我从来没想到这个用这个来出名，因为我的名不在这儿出啊。另外一个呢，我也不需要用这个来作为出名的舞台。 我们现在请这个文化奖的最高奖啊，今年成就奖获得者钟南山院士啊上台领奖，钟院士请，大家欢迎。 2016年6月1日，第11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颁奖典礼，钟南山获得光华工程科技奖的最高奖成就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被誉为中国工程科技界的最高奖项，在此